第十二集，借你吉言。温小辉拿上东西走出了工作室，一路皱着眉头，手心把电话都攥出汗了。他现在赶去给雪梨做造型，是不可能四点之前回到家的。如果他爽约，雪梨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去找谁呢？可瑞文给他的机会，又是他无论如何不想错过的。他一时陷入了两难之境，纠结了半天，他惴惴不安地给雪梨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雷准，你到哪儿了？ 雪梨姐，对不起，我临时有事，今天不能去了。 啊？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 我…… 温小辉支吾半天，他本来想撒谎，可谎话到了嘴边又给咽了回去。雪梨一直对他很好，他真的要拿谎言敷衍他吗？ 我们老板想带我去一个慈善晚宴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，所以…… 小辉，是我先跟你约好的，而且时间这么紧，你让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？ 雪梨的语气很低沉，虽然没有明显的苛责，但是还是让温小辉脸上发烫，他感到一股难言的愧疚，只能忙不迭地道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雪梨姐，我让我朋友过去帮你好不好？我下次给你免费做，随叫随到。我…… 那头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温小辉拿着手机，看着往来的人潮，突然感到不知所措，整个人都要被内疚和羞耻感淹没了。明明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，可他就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撞碎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不是个不守信的人，心底好像有个声音在默默问他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样做对吗？他在路口站了半天，也没有勇气再给雪梨打电话。他想，就这样吧，以后再找机会道歉。他期盼了那么久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。匆匆赶回家后，他妈妈还没有回来，他快速洗了个澡，开始做头发、化妆、擦鞋、烫衣服，全身捯饬完，他看着立身镜里俊秀漂亮、精雕细琢的青年，心里颇为满意。四点钟的时候，Raven 的司机准时把车停在了他小区门口。温小辉看着那辆暗红色的卡宴，心里默默羡慕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比 Raven 还要厉害。 阿玛尼的新款啊，挺适合你的。 他的手捏着温小辉的下巴，左右晃了晃他的脸。 教过你的鹅蛋型修容，额角和鬓角这里的衔接一点都不好，这里的修容粉扫得不均匀，换一把好点的刷子，平角的。 是。 高光也不行，如果掌握不好轻重，就先和粉底混在一起抹，别下手那么狠，会显得脸油的。 是。 还有，平时多试试几种眉形，我觉得应该有更适合你的。 是。 别那么紧张，放松点。 温小辉依然有些局促。瑞文扭头看向窗外，不再说话，车里一片沉默。温小辉平时话是不少的，但是在瑞文面前根本不敢多言。其实瑞文长得一点都不可怕，个子不高，清瘦，很俊秀，可自有一股凌厉刻薄的气场，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狠角色。温小辉出色人士，一直以 Raven 为努力的目标。 艾迪，你几岁了？ 十九。 好小啊，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跟你一个年纪，那个时候是真傻，什么都不懂， 吃了不少亏。你真像当初的我。 我觉得自己也挺笨的，还是要瑞文多提点。 你比我以前好多了，你有天分，有股机灵劲儿，而且长得也好看。艾迪，你只要走对了路，一定能红的。 借你吉言。 你觉得我、刘星和小妍，谁更有天赋？ 当然是你了，你最年轻，入圈最晚，但名气一点都不输给他们。 是啊，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了，我现在的势头比他们都好。刘星年纪大了，思维局限的厉害，这两年都没什么创新。小妍那个女人，我从头到尾都没看上过，要不是她有个有钱的爹，就凭她那点本事混得出头才怪。 温小慧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，瑞文平时除了授课和监工很少搭理他，最近虽然明显表现出了拉拢他的架势，可是突然跟他说这么多不该说的，就已经不仅仅是拉拢了，而是直接逼着他成为自己人呢。这些话他听了，那就没得选择了，他只能硬着头皮点点头。 你听说了吧，我们最近正在谈一笔4亿的投资，要在全国14个城市开设工作室和学校，这对巨星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。可是刘星担心砸招牌，不愿意扩张，小妍又不满意分成，横挑竖挑的，这笔生意要是由着他们去折腾，早晚得吹了。看来巨星要走得远，只能卸掉一些负重。 瑞文，你的意思是？ 其实我也挺舍不得的，我跟小妍虽然不对付，可也毕竟合作了多年，情谊还是有一点的。刘星算是我的老师，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哎，不过我也不会亏待他。如果巨星真的要分家，我希望留在我身边的都是我看得上的人才。艾迪，你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要把握住哦。 温小辉懵懵懂懂，他有种窥见了秘密的兴奋，又有些承担了秘密的紧张。他跟刘星、小妍接触不多，如果巨星分家了，他肯定是要跟着 Raven 的。如果 Raven 能拉到那笔投资，那么巨星在 Raven 手里肯定会做得更好。怎么想，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车子驶进了一处私密的别墅区，停在了一栋豪华别墅前，管家客气地领着他们进屋。一进屋，温小辉就被这别墅的奢华阔气所震撼，他要拼命控制好面部表情，才能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刘姥姥。 羡慕吗？ 嗯。 温小辉点了点头。这个圈子里光鲜奢靡的景色看多了，谁能不陶醉，谁能不艳羡？成天和一帮富得冒油的人混在一起，难免会幻想自己也是其中一员。只有当挤着地铁回到80平的小房子里时，才会清醒过来。那种心理落差会让人越来越渴望金钱和名誉。管家把他们带到了化妆间，门一开，一个穿着黑色丝绸长袍的美艳女人正坐在镜子前，美容师正在用仪器给她提拉皮肤。温小辉在大小荧幕上见过她很多次，没想到本人的皮肤、容貌、气质比电视上还要耀眼得多，美得光芒四射。 画画， 画姐好。 Raven 来了。这个小孩是谁啊？ 阿凯出国了，我的临时助理。 我就说嘛，你也不喜欢这类型的。 阿凯那型我也不喜欢好不好，人家公司很分明的。 好啦，开玩笑。你看我皮肤状态可以吗？ Raven 接过保姆递过来的热毛巾，擦了擦手。 我看看，艾迪，把化妆箱搬好。 问小辉赶紧摆好干活的家伙。瑞文现场给李化做了一个脸部按摩，然后开始一层层上保养品。他那两只细白的手像两片温柔的羽毛，甚至不需要用脸去感受，光是看着他的手法都能想象到那是怎样一种享受。温小辉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决定回家多拿他妈妈做练习。上完保养，开始做妆前的准备。瑞文一边用手指轻柔地点着妆前乳，一边指挥温小辉。 艾迪，把假睫毛修剪好，盒子里面有之前的样品，剪出四个备用。把眉粉调到最接近画画发色的颜色，